不知道我们的题主有没有从中感受一些什么，来问问汪冰老师，或者在最后给题主布置一个小小的家庭作业。 嗯，其实在读书之前呢，赛老师还跟我探讨过梭罗的一生，那我也布置个小作业给我们的题主哈，您去查查梭罗的生平。我在想，也许在丛林中度过的两年会让他生命很早就结束的时候留下更少的悔恨，因为他曾经全然的拥抱过他想要的生活。我觉得题主的生活方式就是永远为未来做好准备，可是未来我们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又如何做好准备呢？真正不留遗憾的方式就是在现在马力全开的充分的活在当下。这位朋友说，享受当下就是要强迫自己不为未来担心吗？其实不是，不为未来担心不是一个努力就可以做到的事情，而是当你全然的沉浸在当下这一刻的时候，未来就不见了，因为未来就是以每一个当下的面貌来到我们身边的。 在这方面真的应该好好向我们的动物伙伴去学习，他们即使是身上有病痛，即使他们也知道自己可能未来的时日并不是很多，但他们依然会全然的享受每一个此刻，每一个幸福的生命时光。这里是解忧书房的上半时段，我是刘思佳，广告之后我们一会儿回来。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 去远方， 我就要去远方， 我的北

For sure.